赢了，5-3。 星星选手席上的陈果一阵激动。比赛虽然还没就此结束，但是在擂台赛中拿到了两个人头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尤其这还是在轮回的主场。轮回选手们对时钟灵动这地图的娴熟利用，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眼下的背景下，星星却还能以5-3的比分赢得擂台赛，太值得高兴一番了。普通玩家当然也清楚两个人头分的重要性，客队看台那边也是一片欢欣鼓舞，主场的轮回粉丝自然很失望，今天的擂台赛让他们非常苦恼。核心队长周泽凯首发上场被人击败，全场就已经陷入了低迷，好容易被江波涛拉回，吕博远又输得比较惨，杜明的超水准发挥让他们欢欣鼓舞，但随即就被猥琐的方瑞泼了一脸冷水。这时候轮回擂台赛已经落后较多，且只剩下孙翔一人，对胜利的期待已经显得有些奢望，但是孙翔上场时自信的模样还是让不少人心中一亮。但是结果给大家如此期待，结果却连一个对手都没有击倒，轮回粉丝心中满是落差，对孙翔的表现自然无法满意。擂台赛结束，选手下场时，轮回粉丝对孙翔报以嘘声，以此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孙翔低着头沉默着，心中满是尴尬。不过职业选手对他倒是比较同情，因为他这场的表现其实并没有比同样输得较惨的吕博远更糟糕，正相反，本场孙翔颇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只可惜最终还是通通被方瑞给抹杀了。方瑞差不多可以说是一挑二，成功将两个人头分收入囊中，这才是当得起最高薪酬最强角色的表现，方瑞心满意足。而轮回粉丝对孙翔的嘘声，在他听来那就是对他的褒奖。方瑞毫不客气地向轮回粉丝们微笑挥手致敬，好像大家真的是在为他欢呼似的。轮回粉丝是不爽孙翔的表现，但还真没气到要为对手叫好来反讽几顿，方瑞得意洋洋的举动反倒让他们收敛起来对孙翔的嘘声，然后很整齐的嘘声送给了方瑞。轮回战队包括孙翔情不自禁的都望向了方瑞一眼，目光中流露出感激的神色，这臭很辣的赞呐。但方瑞哪在乎这个，回到选手席后依旧意气风发， 怎样你就说打得怎样， 方瑞对叶修吼道。 打得好打得好， 叶修拍手称赞。 我欣赏你的诚实， 方瑞说道。季后赛以来憋着了许久的那股闷气今天可算是出了，方瑞只觉得自己状态上佳，黄金右手在燃烧，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接下来的团队赛了，于是不住地向轮回选手席那边张望着，但凡有人望过来立即向他们露出挑衅的神色。 喂，给他晾的那杯水呢，端过来让他冷静一下， 叶修叫道。水是方瑞上场时向苏沐橙交代的，苏沐橙回来后还真就给他晾了一杯，结果端上方瑞也不知对自己说过的话还有没有印象，接过后就一饮而尽。 水还热的，嘿，温酒斩华雄的故事你们听过没有啊？ 都听过，我们接下来说比赛。 哦，说比赛， 方瑞也连忙端正了态度，得意忘形他还是比较有个限度的，猥琐流嘛，最擅长变化节奏了。两队都没有回备战室，就这样在各自的选手席上张罗接下来要进行的团队赛。片刻后裁判过来招呼双方选手出场，早已确定的团队赛阵容在电子大屏幕上打了出来。星星团队赛出场六人分别是叶修、苏沐橙、方瑞、乔一帆、安文义、包子。轮回战队则是周泽凯、江波涛、孙翔、吕博远、方明华、 杜明。两队的阵容相比起首轮的比赛都略有调整。星星方面，唐柔本场团队赛没有出战，由乔一帆入替。轮回方面，上轮出战的刺客选手吴起本轮坐在了选手席上，由杜明出任第六人。对于出场比赛的机会，尤其是总决赛这样的大舞台，每位选手都是无比期待、无比珍惜的。杜明在轮回的出场机会并不如核心选手那么稳定，能在总决赛上得到团队赛的出战机会，那可算是相当难得。但是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挡杜明带上一点更多的期待。但是在看到星星阵容中居然没有唐柔后，他这点期待立即就化为乌有了。遗憾呢、啊、杜明正想叹口气，忽然发现队友们看他的表情，连忙硬生生把这口气咽回去了。不合适的，如此难得的出场机会，自己还在遗憾这不合适。杜明如此想着，收拾心情，昂首迈步，十分积极地第一个向着比赛台上走了去。唐柔居然没有出阵、啊、他的身后江波涛和方明华一边挪着步子一边小声议论着。 是啊，失算，不过今天杜明的状态真的相当好。 我早说了嘛，爱的力量， 可是现在爱没上场啊。 但爱在场下看着他呢， 早知道可以排他打先发， 比赛里再调整吧。 很快两队选手各自六人列队于场上，开始了团队赛前的相互致意。周泽楷是不怎么讲话的，基本上向人笑一笑就算是致意了。轮回这边第一句发声的问候到底得是他们的副队长江波涛第一个发出。 擂台赛打得非常精彩， 江波涛握住叶修手时说， 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希望前辈不要那么可怕。 害怕了吗？ 确实有点，不过再怕也要上啊， 何必勉强自己呢？ 你俩聊完了没啊？ 就跟在叶修身后的苏沐橙忍无可忍了。这赛前致意的程序通常来说就是两队列队，然后从两队各自带头的队长开始逐一握手下去。结果叶修这刚握到轮回战第二位的副队长江波涛，两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开了，弄得队伍就此卡住不前，后边的一个个都大眼瞪小眼呢。 哼，苏姐着急了。 江波涛倒是和谁都能聊，放了叶修过去立即就和星星第二位的苏沐橙寒暄上了。每场比赛都有进行的程序，没人会太关注这当中发生了什么。很快两方相互致意完毕，在裁判的授意下各自朝着比赛席走了去。轮回主场在这一瞬间爆发出加油的呐喊声。虽然擂台赛输掉了两个人头分，但是真正的结果总还是要打过团队赛才知道。团队赛里胜出两个人头分那也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此时暂处落后的轮回战队和他们的粉丝都没有显得焦虑不安。落后两个人头分那又怎样呢？只要团队赛里可以追回不就好了吗？追回，那么他们就赢得了今天的比赛，就赢得了总决赛，他们将是冠军，将开创轮回王朝。历史性的一刻极有可能就在今天诞生，这让轮回的选手和粉丝都有着无穷的动力，这让他们在两个人头分落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保持着坚韧。而星星他们面临的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仅仅在擂台赛里拿下两个人头分并不够，团队赛他们也要争取胜利，这样才能争取到第三轮决胜负的机会，否则他们本赛季的旅途就将在这里划下句号，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加油！ 两队的选手都是最后一次互相鼓励，而后纷纷钻进了比赛席。裁判看着时间，有可能书写历史的一场比赛，务必要将一切都维护到最好。秒针转动，当分毫不差地扫到21:25时，裁判宣布 比赛开始。载入，地图载入，角色载入，那数道齐冲向前的载入进度条似乎都带着杀气，似乎都在和对方计较着谁先谁后。君莫笑载入完毕，一枪穿云载入完毕，沐雨成风载入完毕，无浪载入完毕，直至最后地图载入完毕，比赛正式开打。地图，塞尔克城大仓库。城镇场景的地图，但因为仓库的巨大面积，让这幅图拥有了庞大的室内面积，如此就有了一般野外地图所没有的多层次感。而仓库内部各种堆叠的货物制造出了迷宫一般的地形，而且有些货物或许还会在战斗中提供帮助，不是经常使用这张图来作战的队伍恐怕没办法完全清晰地掌握。解说潘林和李一博向观众介绍着地图，双方战队的角色已经分东西在地图中刷新完毕。本图是真实节选自神之领域主城之一塞尔克城的大仓库场景，是非对称型地图，东西刷新的两队都各有可供利用的地形，但是客队作战的星星显然需要一定的观察来了解地图，而主队轮回一刷新后全队就已经出发，没有直切，而是向西南方向挺进。西南方向的那间仓库顶上，相比起其他仓库多起了一根烟囱，孤零零的却是这张图上的最高点。轮回战队似是朝这方向来了，可是这烟囱相比之下却要距离星星的刷新点更近一些，而他在图中如此的显眼，也很快被星星的诸位看到了。